丰台区教委18号发布了丰台区戏曲金校园三年行动计划2019至2021年，并确定首批戏曲金校园专家顾问名单。根据计划，丰台将实施戏曲进课堂计划，将戏曲通识教育纳入课程，每学期不少于10课时，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及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结合。同时还将开展送戏进校园活动，每年不低于50场，每年还将孵化10个原创剧目，并组织学校排演。此外，全区还将开展中小学幼儿园师资轮训计划，培养一支业务精、能力强、能够开展戏曲通识教育的专兼职教师团队，重点扶持30所戏曲教育特色学校。人脸钥匙流浪猫研究智能清洁机器人在日前开幕的2018年海淀区中小学生科技节上，来自全区近30个中小学的学生们展开了科技创意大比拼。据了解，这次科技节展示和体验区共分为4大板块，海淀区少年科学院科技教育成果展、海淀区金鹏科技团科技教育成果展、非金鹏团学校科技教育成果展以及创新体验项目。其中创新体验项目中的10家公司带来了近50个项目，既有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及模型产品，也有机器人类、 VR 型模型类以及智能控制类等体验项目。天涯为何处处有 WiFi？ 神奇的量子和你我的生活有什么联系？怎样才能发现最好的自己？11月16号到17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们把学校有料、有趣、有聊的科技日活动带到了江苏省海安市宝应县以及丹阳市的多所重点中学，在重点中学建立优质生源地育苗，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内重点高校开展中学生发展规划辅导，现场解答家长和学生在升学、兴趣培养等方面的问题。24小时书店、24小时阅览室、24小时阅读空间，如今室内24小时的阅读平台悄然增多，一些图书馆也相继开放了24小时阅览区。日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将一层整层设置为24小时开放阅读区，吸引了不少在校学生和校友。据了解，自今年10月起，图书馆将一楼整层设置为24小时开放区后，解决了同学们早晨在外排队等待开门的问题。随着24小时开放区的有序运行，应该将图书馆的有序资源更多的利用起来，让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间想在看书的时候就能看到。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晓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家有儿女这个系列呢，将和大家说一说如何能够让孩子不沉迷于电子产品，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国外一家公益型媒介监测机构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发现，来自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平均每天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比低收入家庭的同龄人花费时间要少，甚至在国外备受硅谷精英青睐的私立学校里，没有一台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电子产品对于青少年成长会起到怎样的作用？特别是在中高考备考的关键期，电子产品对于考生来说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电子产品？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就是培养自己的一个注意力的专注。我们人类的注意力啊，就是这个智力是有限的，如果注意力跑偏或者很容易分散掉的话，那可能以后做什么事儿比较困难。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还有因为网络的信息的甄别啊，对小孩子来说，成人其实现在可以甄别了，对小孩来说，这个信息的甄别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问题。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其实有些信息对于成年人来讲也是有时候真假难辨的哈。 对， 所以这个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说双刃剑也确实是这样哈。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哈，就是说越是这种比如说高收入啊，或者我们说是高知啊，这个层次的父母呢，越看到了这个问题，从而呢把自己的孩子可能拉回到原有的一些在我们的那个童年时代该有的那种生活方式里面去了。比如说刚才在片花当中提到的一些在国外的私立学校里已经开始没有电脑或者是电子设备了。那么现在被誉为一个这个带引号的新贫富的数字鸿沟，两位老师有没有感觉到这种情况呢？蔡老师。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的，这个而且这跟贫富的关系呢，不是那么绝对，并不是说是用钱来衡量的这种贫富，这个贫富可能更是精神层面上的贫富，就如果家长你如果自我就精神层面你是自我就是反思不够的话，那么你对孩子的这个精神上的投入和关注也就不够，所以这个可能是这种鸿沟。那么他如果精神层面比较丰富，或者是对自己的精神层面关注比较高的家长，必然会对孩子的精神层面关注比较高，那么这个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反思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影响，然后进行做改进，可能是 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才会在自己身上有投射，是吧？杨老师认为家长的意识很重要，您觉得家长应该有什么样的意识呢？ 首先家长应该对教育有更深刻的思考，对孩子的成长呢有个长远的规划，有个近期的目标。我非常同意刚才蔡老师说到的哈，这个跟钱跟金钱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成正比的一个关系。我更认同你的精神层面是不是富有。家长的精神，你的思想决定了你的就是你的这个格局决定了结局嘛，所以就是说你的这个意识，能够想到就是如果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危害，那么家长可能就会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而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管理的方法，或者是找到某些其他的途径，把这个用其他的活动来替代跟电子产品接触，我觉得这是家长非常重要的一种思考啊。 那现在呢，很多的学校哈，应该都引进了很多这种技术的应用哈，在这个教学上，在教学上这个过程当中，您觉着它对学生来讲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同时呢可能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不足？因为有一种观点是说呢，这个教学当中应该去采取一些身体锻炼啊或动手操作的方法，认为电脑呢可能会损害孩子的一些什么思维啊什么行动能力等等哈，是不是这样的，杨老师？ 我觉得在教学中呢，我们有一些课程是的确是需要这些电子产品来做辅助的，它只是一个媒介，但不是说是绝对的。比如说有一些实验的这些展示，可能在学校里无法完成，但是让学生看一个视频，那这个就是要通过这些电子产品来做。另外呢，比如说像课上让孩子做一些什么活动，老师就直接拍一个视频，然后用投屏的方式就把孩子刚才做的那些活动直接就放到大屏幕上，然后全班同学来进行参与，再进行讨论，进行互动。这个方式方法在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啊，就这么去及时的去解决孩子的困惑，或者说把孩子的成果跟更多的同学一起来分享，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学习来说，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有帮助的。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动手啊，或者是更多的肢体的这个活动哈，我觉得是分科目的。您比如说像戏剧课，那戏剧课上就很可以没有这些电子产品，它就是靠肢体来学习的。或者说你像这种体育课程，这些技术的这些课程，它没有这个电子产品，没有这些多媒体，它也可以

时间的管理的一个计划，可以做一个做成一个可视的，做一个图表。比如说我每天看电子产品，或者说使用电子产品，除了学习必要之外的，我可以用30分钟或者40分钟，这样做一个记录。然后把这个表格呢可以贴在墙上，让孩子自己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自己的约束力啊，都是可视化的。把这种行为呢可视化，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他愿意坚持下去，愿意坚持这样自己的自控力的这么很严格的这样自律哈。 不是说有一种习惯，如果持续21天什么的，然后就自然而然了，形成了 28天， 28天、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在教学当中呢，现在使用电子产品哈，这种科研手段是必须的了，对于孩子确实有好处。那么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有孩子也会跟家长说一番他的理由，那我们来听一下。 哎，弟子你保护我一下啊。好，知道，来了， 马上都该期中考试了，你得给我拿出200%的努力，否则以后这手机你就别玩了。 你是不是又偷偷在玩我手机？ 你没看见我看书呢吗？ 书都拿到了，宝贝儿。 能不能让我玩一会儿游戏？ 你别跟我来这套啊。 爸爸，我会借我手机查查资料。 查什么？让孩子用你的手机查资料。 你是真学习还是假学习啊？ 哎呀，妈妈，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我？就算你有八卦无烟手，那我早晚也能解开这密码。 这大概是很多孩子和父母的日常对话吧，玩游戏、查资料和密码。就说到密码这事儿，我就想起了前两天啊，这个身边一孩子，看到这个家里呢，奶奶买了一个新的这个 iPad， 然后奶奶我帮你，然后直接就把这什么密码输进去了，指纹变成自己的，就所有的一切全都料理得非常的妥当。然后呢，平常一到周末的时候可以玩一会儿的时候，主动就拿起来了，然后最后连奶奶都不知道密码是什么了，就成为她的那个专属的用品了。其实孩子现在就是这么轻车熟路，然后呢容易上瘾。说到游戏、查资料啊，这个等等，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呢？我就反思了一下自己哈，就是大人有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一定要拿手机的，就是觉得没什么事儿做，挺无聊的，说那看看吧，一看这一篇两篇就过去了。看完之后呢，觉得哎，其实也没获得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多多少少就了解一些什么八卦了什么的，就是这样。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和我们的想法一样吗？陈老师？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对，所以推己及人，要想到孩子的时候，首先问问自己，你说孩子对手机依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对手机依赖了。你不是，尤其是家长在说你赶紧去把手机给我关了的时候，你再想想你是不是回过头去看手机去了。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家长他没有给孩子做好一个榜样。那怎么让孩子从这个手机啊，从这些电子产品身边离开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可以占用他们时间和精力的一些活动。我们这儿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无论是我们自己现在正在用的方法，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觉得好的一些做法。 反正如果孩子沉迷，而且之前不是有说有戒网瘾的那种学校吗？我当时也很震惊，孩子怎么会让孩子发展到非要去一个医院去戒网瘾的这种程度呢？一开始这个是可以慢慢把这种恶果回避的。为什么呢？你分析这孩子为什么会对网络上瘾，肯定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被忽视的孩子，你没有人陪伴，所以他导致他找一个别的依赖。第二个就是他娱乐活动少的孩子，他娱乐活动太少了，所以他就只能从电视产品那方便快捷嘛，就获得一些娱乐。所以这两种原因找到了，你就可以对症下药了。第一个就是陪伴，然后家长更多的陪他玩，然后带他出去玩，跟他一起玩，哪怕是疯疯打打闹闹，然后出去跑跑跳跳。第一就是陪伴。第二个就是找很多东西来替代。 尤其是我觉得好的活动啊，其实北京资源挺多的，好的活动去各个科技馆博物馆去玩，去看那些好玩的比较前沿的东西。第二就是去大亲近大自然。我想一个孩子如果他去大自然，去进这大自然进入的比较多的话，他肯定是喜欢大自然更胜于喜欢电子产品的。大自然给人带来的那种快乐，专业术语刚才姚老师说了， 分泌、 分泌 内啡多巴胺。 对，尤其你有氧活动啊，登山，然后四十分钟以后你感受那种快乐，是电子产品给你替代不了的。所以更多的活动，课外活动，更多丰富的活动，可能会慢慢的就你的注意力，你不再依赖于一项东西。这两个办法吧。 我觉得这时候有时候我也有一种就是说出来大家家长哈，有时候也别生气哈，其实有时候家长他懒，比如说到周末的时候啊，让我睡个懒觉，然后是怎么样，他不愿意可能是花时间带孩子说我们出去吧，我们走走什么的。其实这个有时候家长有很大的原因是这个自己方面的哈。姚老师，您我插您话了，您说。 我是非常同意刚才蔡老师讲到的哈，这个带孩子出去郊游啊，亲近大自然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那您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哈，实际上是这样。从2018年6月18号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发布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了，其中有一项这个游戏成瘾就把它列为国际疾病分类的其中一项。那么这个被列为精神疾病。那具体来说呢，网络成瘾呢又包括网络游戏成瘾、网络关系成瘾、网络色情成瘾、信息收集成瘾，还有网络购物成瘾。其中呢，以网络游戏成瘾是最为常见。那我想在这些成瘾的这个各个方面来说哈，就每位家长自己想一想，您自己在这些方面是不是成瘾？当然还没到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状态哈，这是一方面家长自己要想的，从这几个方面来想。另外一个呢，现在咱们说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把孩子培养成三好学生，我们在学校里每年要评三好学生。那我个人觉得培养孩子成为三好学生，家长呢首先要做一个三好家长。首先是做孩子的好榜样。第二个呢要建立好的亲子关系，好关系。第三一个呢，好的方法。这个好榜样呢，就是你自己对手机、对电子产品你有克制，你不是整天抱着那个手机、抱着那些电子产品。第二一个呢，就是你跟孩子的亲情的关系，这个是桥梁啊。好榜样是基础，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好关系呢是桥梁。你跟孩子，你有没有去倾听他内心的声音？你有没有跟孩子去沟通、去交流？了解一下他在学校发生了哪些事情，他跟小伙伴相处中他遇到了哪些困惑？你有没有鼓励你的孩子？他在学校中哪些成长，或者在生活中他有哪些进步？你有没有更多的去陪伴？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家长想睡懒觉，给孩子一个 iPad 啊，行了，你玩吧，我多睡会儿。还有就是你对孩子的其他的一些行为，除了这个电子产品之外的其他的一些行为，你有没有一些赞美？你对孩子的内心的这个心理，你有没有支撑？你有没有支持？第三一点呢，就是他好方法。家长要有一些好的方法来帮助孩子从一种行为去用一种行为来替代一种行为。 那您觉得有哪些可以替代的行为？ 比如说刚才蔡老师说到了去郊游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运动、郊游，或者是跟家长一起做做家务，力所能及的家务。 我记得 和家人交谈， 我一位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说他在自己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这个星期六、星期日在家待着的时候，就是哪怕衣服不洗、地不擦，我这个周末就要带孩子出去，无论是哪儿。因为在北京，刚才蔡老师也说了，有很多的地方其实可以去这种资源，哪怕就是在草地上坐一坐，然后图书馆啊等等，就绝不在家里待着。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做法。然后微信平台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家长也在说的这个他的这个孩子现在参加了一个兴趣班，就是在另一个同学的家里去听这个家长给讲这个课外的一些 知识，比如说讲古文啊什么的，然后就很有兴趣，然后几个小伙伴利用周末的时候就去人家家里，然后一块儿来学习，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这样可能同龄人更多在一起沟通。 对，他有小伙伴了。 对，除此之外，亲近大自然，比如说蔡老师喜欢的爬山，可以哈，几家人一块儿去。我还知道这个有朋友是这样，就是比如说，都没结婚的时候，那些啊，这个很铁的这个朋友，男的女的都有。然后结婚生子之后，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经常自己组织一些小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今天是卡通主题的，然后明天呢又是一个什么节，然后就都办上，然后带着自己的孩子又晒娃，然后呢又有一些很小的那种运动，我觉得这都是家长的一些创意， 非常好。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讲，就是你刚才说的，您刚才说家长懒怎么办？然后这个 play date 这个办法就是治懒癌的一个很 好的办法，治懒癌。 然后因为你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你孩子跟孩子接触当然是最好的，所以呢，家长们现在就好的关系好的同事或者朋友之间就，其实国外早都有 了， 约在一起。周末我必须，我每个周六，我们大家都商定好了，不报课外班，每周六我们就来一个 play date， 然后主题是可能是爬山户外。如果天气不好，在干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办法叫开读书会。开读书会其实就是聚在一起，买一点水果，孩子们轮流呢设定一个主题。然后就是背唐诗，或者是背成语，或者是表演一个节目，或者是讲一段故事，而且家长也参与表演。每个家长如果孩子们来主持，如果点到你了，你也要起来，然后来表演成语啊，或者怎么的，这个方法也很好， 非常好，非常有创意。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朋友之间哈，本来他们的关系就很好，这样他们有了孩子，经常在一块玩，就是就像父一辈子一辈子似的那样交流下来，我觉得可能这种方法更值得推荐大家，因为每个人身边或多或少都有几个亲朋好友哈，就是特别好的那种知心朋友。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说可以带孩子去旅游，那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个旅游哈，比如说现在孩子课业负担可能会比较重，这个旅游它的点在哪儿？可能没有除了放假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时间，那么这些旅游可以带孩子去看什么，去学习什么，还是说完全就抱着一种我们就出去走走，不带任何的叫什么作业呀什么的啊，不是给自己要求你今天要看这个，然后要写篇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旅行哈，旅行也是一种学习，但是家长的引导特别重要。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带着孩子出去游学吧，那孩子就在全程都是在看手机，而坐大巴去机场的路上在看手机。 我有这种经历。 对，有这种经历哈， 能气死你。 对，然后那我采用的方法呢，就是我给他们一天的任务，就是今天比如说我们要去什么地儿，我先提前做好功课。今天我们要去什么地儿，那请你去观察，比如说我们去澳大利亚那个墨尔本去植物园哈，那就请你去观察，去找这墨尔本植物园有一个中国花园，这个中国花园在这个植物园的什么地方，这个中国花园里面都有哪些中国特色，就给他一些任务，然后分成小组，这样他每一个孩子都知道我有活干，他就不盯着手机看了。 但是之前还得盯着手机，我得上网查查 啊。不，就是之前就是告诉他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去哪儿去哪儿，然后你从自然的角度你去观察，然后这背后他有什么人文的精神，或者他有什么样的历史名人曾经在这里驻足，或者对后世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旅行，这个是旅行的意义，不见得非得写什么，但是它的感知也很重要。 对，刚才其实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离不开电子产品。那既然是这样，其实就是让电子产品成为为我们所用， 服务，为我们服务。 比如说，对，您去了布置的这个作业了，大家完全也可以去先上网去查一查哈，查一查资料，做一做这个攻略，然后呢，知道了之后放下手机，然后到现场去寻找、去体验、 去发现。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不耽误的，两个也不冲突， 对， 是吧？还有什么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好的做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呢？尤其是其实是给家长的。杨老师， 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您的那个朋友看书哈，并没有强迫孩子说你放下电子产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家里头 随处都能见到书， 哎， 就是你要让想让孩子放下电子产品，你都不用去说你放下电子产品，就是家里到处是书，然后父母在家里，尽量少接触电子产品， 就把那个环境， 对， 把那环境营造出来。 这个环境这种氛围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我认识一位嘉宾，他曾经带着他的孩子来做过节目，那个小男孩啊，就是特别爱写字，就是写毛笔字，写大字。他当然了，他妈妈很去焦虑他的数学成绩哈、啊，但是这个孩子一旦说今天写字的话，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剩写字，而且一天他能写一天，然后他的家里就是这样，全都是书，整个一面墙全部是书，然后爸爸和妈妈都在看书，我觉得。让我觉得虽然数学不太好，但我觉得我更让我喜欢的是孩子他培养起来的这种专注力。我觉得比如说可不可以也做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学习能够培养专注力的，比如说写字画画是不是都可以呢？ 还有可以写一些观察日记，比如说课业负担不特别重的孩子，比如说小学生可以写一些观察日记。曾经我给一个家长做过一条建议，这个小孩窗外呢有一棵树，这树上呢来了两只喜鹊搭了个窝，从喜鹊捡这个树枝到搭这个窝，我就跟这个孩子讲，跟这个家长就讲，我说你就引导孩子让他观察每天这个小鸟都是去飞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回来， 对，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个两只鸟怎么分工的，他们叼的树枝什么形状，然后这个窝是怎么搭建的，然后他们在窝里的场景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第二年你们看到那个小宝宝是什么样的，等等等等，让孩子去写一些观察日记，慢慢的也是让他心静下来，这也是一个途径， 去写 对 他写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还小，所以我们就每天晚上开卧谈会。卧谈会就是跟你让他自己描述一下幼儿园从早晨吃饭开始，然后上午干了什么，然后就怎么的。一开始他说我就去了早晨吃饭，然后中午吃饭，然后下午吃饭我就回来了。 对， 哎，但是卧谈会你坚持每天晚上就聊天嘛，五分钟，到了在半年以后，他就能讲很多事儿。我今天干了什么，干了什么。其实家长其实对了解孩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样的话孩子他就会留心 去观察啊，记录 他一天， 实际上这 已经 在培养他的记忆力，不仅仅是他的不仅仅他的口语表达能力，因为他要去回想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记忆力的训练。 但像这么大的孩子，我觉得这个记忆力应该是超好的，需要去培养再训练吗？ 对，是要培养的。记忆的组块是5+2，7+2个组块。这个孩子的这个大脑的记忆的容量是可以塑造的，就如同你买一个 U 盘，你是要那个128的，还是256的，还是说8G的，等等等等。这个容量它是在小的时候是去培训的，是要有这样一种 可以训练出来的， 对，是要有这种刺激。 总是说人是可以训练的， 对对对， 驯化的， 因为人的那个潜能是无限的。 而他的这种注意力的活动是一种伴随过程，它不是说就这一个点一个动作，它是一种伴随的一种状态。所以您刚才这种方法非常好，又是培养他的注意力，又训练他的记忆力。 而且我比较看重的就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那他大一点了，然后有时候周末的早晨我们会聊你昨天做了什么梦，我会先把我的梦告诉他，我做了什么梦什么梦。现在他有时候我有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能陪着他，然后跟他聊梦，他会跟他的姥姥或者跟他姥爷他讲我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什么样的梦，他就把那个梦给叙述下来。 将来你的孩子写作文会写得非常好，文笔会很流畅。 对，所以这种交流就是在其实训练他的这种能力哈。 对， 那我觉得刚才我们都说到像蔡老师他会有很多的好的这种方式哈，就有点像那个细水长流哈，然后呢就慢慢的滋润。但是有些家长呢，他可能会看到这个孩子可能有一点这个沉迷的趋势的时候，他就急了，然后自己也焦躁，然后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很简单很粗暴的，有时候可能还会过激的。那么这部分家长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可以改进一下。 首先一个，我觉得家长要 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第一不要太焦虑，第二不要太急躁，更不要有语言的暴力。另外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呢，比如说要批评孩子，一定批评孩子的行为，而不要有其他的情绪在里边。 就有事儿说事儿。 对，就只说这个事件本身是什么样，而不要说你气死我了你那个怎么怎么着，瞧你那德行样吧，你这个说你怎么着，你这个什么狗不改不了吃屎啊，反正类似这样的话。 有点过分哈。 对，真的有家长会这样说自己孩子，甚至更严重甚至污言秽语，就是这样的话都去掉，你只说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来转变它，跟孩子有个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你愿意静下来好好说话的时候，孩子是可以交流可以沟通的。但如果前期你已经是有很多年的这种暴力的语言的这种暴力或者是那种有的家长就是我今天心情好怎么都行，你说要买什么就买什么，你说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今天不高兴，我遇到什么事儿了我就发脾气，你怎么都不行。咱们确实有这样的家长。那遇到这样的家长的时候，孩子就会钻空子，就是他知道今天爸妈高兴，哎，我可能今天就要个什么东西，那今天我看你这个脸色不对，那我可能就躲到一边去。其实这样对孩子来说，他的情绪也是不稳定的。 其实不只是在电子产品这个上面了，如果是这种家庭教育方式的话，方方面面我觉得都会有问题。 对，都会有问题，都会有问题。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一个整体的家庭教养的方式。 对。 而培养的你的教养方式会直接导致你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所以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第一，首先家长不要太焦虑。第二一个呢，家长就先反省自己，就像刚才蔡老师说到的推己及人哈，先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给孩子做的好榜样，这个是家长要去想的。第三，如果真觉得自己有些方面做的不够好，那是不是从我自己我可以先改，而且跟孩子明明白白的说我也有哪些不足，我愿意跟你一起成长，你也给我一点时间我也调整，那么你也想一想你自己你的人生的目标你的方向，大目标小目标。 对，所以说呢，归根到底呢，我们查来查去一看，根儿其实还在家长这儿哈。所以呢，非常喜欢刚才蔡老师的那些方法，也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各位家长呢能够有所借鉴哈。蔡老师，您的孩子很幸福，有这么一个温柔的妈妈哈。 是的。 好，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那么今天教育面对面的话题部分就到这儿了，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将进入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系列，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参与。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23。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胜莺歌，能补一边额。边春好，最忆海边楼。渔火夜兴明北渚，酒旗风影荡东流。早晚复同游。 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王庆丽为您诵读的明代文学家杨慎的这一篇《滇春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云南大学副教授曹云文为大家详细的解读这一篇作品。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曹云文，云南大学副教授，1997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2000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先后获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第一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云南大学第四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 大家好，下面由我来为大家解读杨慎的《滇春好》。云南，古称滇国，又称滇南，是一个美丽又让人神往的地方。春城昆明更是镶嵌在祖国滇南边疆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历代文人骚客来到云南，都情不自禁地要咏叹它的好。我们首先要讲到的就是杨慎的《滇春好》。说起杨慎，大家也许并不很熟悉，但是说到他的一首词，大家一定能耳熟能详，那就是《三国演义》之开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杨慎，字用修，号生安，四川新都人。杨慎于正德6年殿试第一，高中状元，而他的父亲杨廷和又是当朝大学士，这对于古代士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的人生仕途该如唐代诗人孟郊所言的那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然而造化偏偏爱捉弄人，命运之神越青睐谁，就越要让他承受比常人更多的苦难与磨难。嘉靖3年，朝廷中发生的大礼义事件，彻底改变了这位才华横溢的状元郎的命运。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正德16年，也就是1521年，明武宗驾崩了，因武宗没有子嗣，慈寿皇太后等人便炮制武宗遗诏，命新献王长子朱厚熜赐皇帝位。朱厚熜登基，是为明世宗。这位历史上的嘉靖皇帝，不寻尊崇先帝之旧制，而特尊其生父。于1524年，正式下令礼部将他死去的生父改王为帝，因此激起了群臣抗争。杨慎就是抗争中的骨干。当时群臣220余人，自早至午，相继跪在左顺门，要求收回成命。最后，恼羞成怒的朱厚熜命令锦衣卫将5品以下的在场官员逮捕杖吃，杖死其中17人。杨慎受廷杖后，被嘉靖帝发配充军到云南永昌卫，也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市。他受到的惩罚可以说尤为严厉。杨慎24岁中状元，37岁被贬云南，此后在云南生活了35年。 云南的山山水水和这位大名鼎鼎的贬谪状元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杨慎到来之前，云南的文坛可以说是冷清寂寥的。虽然明太祖朱元璋发配了许多罪人戍守边疆云南，其中就包括不少文人，但云南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似乎从来都是在等待一位大文学家的到来。他终于等来了，杨慎的到来揭开了云南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杨慎最开始他是在他的贬所永昌卫，但是待的时间并不长，而是流寓在昆明安宁和高遥的时间相对较长。据滇略记载，高遥关在昆明县东云津桥以北，旧时有城郭，杨慎来往滇池，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于是在此结庐居住，最后他的生命终点也在高遥。他在高遥期间写下了很多滇云山水的诗篇，其中最让人留恋难忘的就是那组《滇春好》的词。那是昆明风物温馨的记忆，是昆明风光热情的吟咏和赞美。还是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组《滇春好》吧。第一首《滇春好》：少景媚游人，石翠东郊风袅袅，采芳南浦水粼粼，能不忆滇春？这里石翠指拾取翠鸟羽毛以为首饰，后引申为妇女游春。才高八斗的曹植的《洛神赋》中就有或采明珠或拾翠羽的句子，唐人吴荣《闲居有作》中也有踏青堤上烟多绿，石翠江边月更明的诗句。可见石翠在古代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我们可以试想这样一幅画面：初春三月，阳光明媚，杨柳依依，碧波盈盈，鸟儿在枝头游弋，鱼儿在水面嬉戏，一派生机盎然。优美的风景吸引了如织的游人，从城东的郊野一直到南边的水滨，点缀着拾翠羽的女子和采择芳草的行人。袅袅的春风吹拂，粼粼的水波荡漾，多么美丽的景色啊！怎能叫人不心醉？怎能叫人不忆滇春？第二首，诗人继续深情的吟咏：滇春好，百卉让山茶，海上千株光照水，城西十里暖烘霞，能不忆滇花？是啊，滇南春光真是无限美，百花争妍，芳菲斗艳，最美是山茶。看那满城的花，姹紫嫣红，映照着满池的春水，映红了天边的彩霞，人心也不免生出暖意。面对此情此景，怎能叫人不陶醉？怎能叫人不忆滇花？读着这样的词句，我们的脑海自然联想到了春城的花海，花香肆意流淌，娇艳溢满了整个春城，让人心生留恋。旧志云：滇中茶花甲海内，种类72。或许只有滇国如此温润的气候，才能孕育如此繁多的名贵花朵吧。第三首，诗人把笔触对准了滇南的女子：滇春好，翠袖拂云鹤，雅淡梳妆堪入画，等闲言语胜听歌，能不忆滇娥？滇南春色真是无限美，放眼望去，满城都是出游的女子，她们轻扬翠绿的衣袖， 就像轻拂天边的云朵一样，他们淡雅的装束如同画一般的明丽整洁，他们随意的交谈如话家常，那声音比歌声还流亮婉转，怎能叫人不心醉，怎能叫人不忆颠峨。读着这样的词句，想象着这般美丽的女子，你会不知不觉地感叹南国有佳人，朴素又纯真。第四首，诗人忆起了往昔的春游，滇春好，醉意海边楼，渔火夜星凝北渚，酒旗风影荡东流，早晚复同游。诗人至今想来，滇南最美的是滇池的城楼，那夜幕时分，滇池北岸亮起了许多若明若暗的渔火，那破晓时分和乘风一道醒来的酒家骑楼。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清晨，诗人和好友一起站在这里深情地凝望，所以他无限向往，无限动情地说，早晚我要回到那里去，和昔日的好友一起故地重游。读着这组小词，我们的脑海里自然是想起了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杨慎的小词成功地对白居易的词进行了改编，且获得了新的生命。或许有人不解，古人吟咏云南的作品数不胜数，即便杨慎他自己写云南的词也不少，为什么我们要独独拈出杨慎这组模拟的小词呢？他值得人们称道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认为在于他的朗朗上口，清新别致。一首好的小诗或者小词，往往文词平易浅近，构思巧妙，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如王维的“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多么明白，窗前的一朵梅花有多么别致。杨慎的这组小词也一样，他几乎没有拗口生僻的词汇，也没有难懂的意思。他先是描绘如画般的滇南，之后用一个反问句作结，这一问句既是强调，更显深情。所以这组词虽是模拟之作，但翻出了新意，加之似曾相识的旋律，让读者生出一层亲切之感来。其次，这组词又生动地勾勒出了南国的风景之美、风俗之美。四首小词各写取了春天的郊野、春天的花海、春天的女子、春天滇池的渔火酒旗，景物典型，场面温馨。在描绘了南国优美风景的同时，又展现了南国春天特有的风俗，让人无限回味和神往。最后，就是这组词的情感真挚。杨慎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情怀都奉献给了这片生活的土地。诗人对滇南春天的赞美和风土人情的热爱溢于言表，没有真切的体味，何来如此真切的心底的呼唤？四首小词构成了完整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整体，滇南的春，春天的滇南。在词人的笔下，仅仅是春天就那么美好，那么滇南的夏、滇南的秋、滇南的冬呢？或者说，滇南的一年四季都如此的诗情画意，都是如此一样的明媚如春吗？是的，任情自放。杨慎的贬谪云南是嘉靖帝亲自下旨，虽然嘉靖不止一次过问过这位极有才情的状元郎的情况，但是到底杨慎 还是没有被赦还。看不到希望的杨慎干脆放荡山水，以狂倦之行来消遣寂寞情怀。在滇云的日子里，杨慎写下了很多浪迹山水的诗词，他从一个放逐者转变成了一位融入大自然的旅人。此心安处是吾乡，久而久之，滇云的山山水水成了他倾诉的对象，成了他眷恋的第二故乡。他以高遥十二景诗描绘了翠岩晚霭、闭关朝霞、交潭去帆、水云归照、静耳山带、罗桥水春、八春渔火、九寺森中、蓝鸾松雪、东陵桂月、梨园春游、莲池秋饭等十二幅水乡风景画。他还以滇池为审美对象，写下了摇曳多姿的《滇海曲》十二组诗，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很多。 滇春好是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杨慎的一生大起大落，24岁中状元，37岁贬云南，前半生名播海内，辉煌无限，后半生漂泊南荒，踪迹不明。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让后世的人们为之唏嘘不已。四川云南的民间也长期流传着他的故事。杨慎在云南生活了30多年，多次往返于滇蜀之间，祖国西南的奇美风貌和边疆风物被他一一摄于笔下，写成诗词文章。就描绘云南景物而言，杨慎堪称填写了词史上的空白。这首《滇春好》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又寄托了作者怎样的情思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杨慎的际遇很像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柳宗元贬谪永州，永州的山水启迪静慕了这颗受伤的心灵，使他挥洒出永州八记，成为唐代最著名的散文大家之一。还有苏东坡，一生的时间大半都在流放，却无不潇洒地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杨慎的流放生涯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但就他的文学成就和人生境界而言，长期贬谪生涯的不幸中也自有其幸。他最著名的《深谙诗话》就是在贬谪滇南时期完成的。他谪居滇南，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尤其词曲获得了人们深深的喜爱，以致昔人云，吃井水处皆唱柳词，今也不吃井水处亦唱杨词。他在民间的待遇竟然超过了北宋词人柳永。杨慎在滇云的日子里还广交朋友，热情扶植后学，他犹如一轮明月，以万里清辉照耀着云南的诗坛，揭开了云南文学繁荣的序幕。今天我们随便翻阅一本云南的地方史志，随处可见杨慎古迹的记载，随处可见云南后学评调杨慎安的诗词。他永远活在了云南百姓和世子的心中。滇南风水佳丽地，在某种程度上启迪了杨慎，而滇南风物获益于杨慎的又少吗？那一片片山山水水诗意地走进了杨慎的诗里，委婉地走进了杨慎的词曲里，被赋予了别样的温情，被更广大的世人所知晓，就如同这一组脍炙人口的《滇春好》一样。